前几天的预期也是一致的，就是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应该是有一个反弹的一个需求，就是说市场本身的这种在情绪上也好，在这个价位上也好，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主要是前期下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很多比如说在场内的这个投资者套牢的，他可能也割不动了哈，因为可能一套套20个点，他也没有那种割的这个欲望了。然后那些观望的呢，在这个位置价格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吸引力，所以呢这个位置去反弹是比较好的。然后另外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在这个点呢，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就2638是之前股灾的那个熔断的那个底嘛哈，那么越接近这个底，就很多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吧，就是基本上在这个位置是要去搏一个反弹的，不管是它反转也好，或者只是反弹也好，都是要去搏一个的。因为很多投资者有这样的预期，就是说这个2638它会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所以呢昨天是2644就跟38很接近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也是大资金又开始进场，就进去抄了一些这个股票。那么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技术面的之外呢，其实消息面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回暖的一个信号。就比如说就像你刚才我们资讯室里边提到的，就是说国务院说要减税，对吧，减社保，让这个企业的负担不增重。这个潜意识里边是让这个企业的盈利预期变得更好。那么更直接的还有一些就是说买盘它的这种期望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最近大量的这种公司出现回购，高管的增持都是真金白银的，都不是那种忽悠式的哈，都以前很多是自己不敢买，但是忽悠自己员工买，但这次我们看到的它不是，它就是真是把公司的资金真金白银的去买股票，而且高管也是多次的去增持，然后最后呢那个还开了一个外国人可以开户进场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在消息面上给了这个股市一个比较好的提振，所以以上的这些就是我认为这两天推动市场上涨的原因。 那具体到今天上涨的一些热门板块，您认为有哪些原因？比如说今天上涨比较强劲的房地产板块。 像其实我觉得就是上涨比较好的应该结合这两天来看，因为像昨天呢主要是基建，像这个铁路，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千亿市值的中国铁建和中国交建、对，昨天居然涨停了。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水泥建材也涨了很多，所以昨天的主要行情是基建，所以其实很多套牢的人昨天也没怎么赚钱。然后除此之外今天也是类似的，就是上涨呢刚才您说的像地产、油服等等，对吧。那么油服呢其实还比较有这个持续性，因为前面它基本上是涨了一段时间了，但地产其实是今天才冒出来的。那么您提到这个地产呢，我个人的观点呢是我认为不具备这个持续性的，它只是一个低位的反弹，因为前面它跌了差不多快半年了，然后这儿呢是一个技术底吧，也大部分的这个地产股都形成了一个圆弧底。然后主要的我的观点呢，我是认为这个行业的基本面不是特别支撑地产板块去大幅的上涨。因为我刚才提到昨天涨的是基建，这个基建呢是比较符合我们当前的一个经济战略的，因为在当前我们事实上这个经济比较承压哈，但是主要因为这个出口受限，消费提振呢又不太明显，所以我们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经济的动向呢，就是我们的战略主要放在这个就是投资和这种一带一路，对吧，一带一路提的比较多。那么一带一路呢它其实就是主要是搞这种铁路啊，然后配套的这种基础建设，然后再去培育我们的这个市场。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给这个非洲支持600亿哈，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我们目前的比较有战略意义的，所以基建我认为是可以持续的，就是它是会有一定的持续的这种上涨的动力。但地产呢我认为它只是一个低位反弹啊，这是我个人观点。 接着这个问题呢还想再追问一下，那你认为这两天表现活跃的板块回调的概率哪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马上要过中秋节了，我们是否要注意大盘回调的风险？ 那么 这两天上涨的板块哈，其实我认为它可能都不会太出现回调，就除了那个油服，我认为它是会回调的，是因为前期它其实已经涨很多了。那么这两天的一个伴随着大盘的上涨，它可能是一个冲刺。这个板块我认为它有这个回调的风险的。然后另外呢，其实就是前期涨得比较高的那种什么计算机软件啊，还有你说的芯片啊什么的，主要因为他们的业绩其实并没有达到预期，估值都比较高，所以他们回调我认为是比较有可能的。但是这两天才刚刚上涨的像什么军工啊、地产呐、白酒啊这些，其实它前期跌了很多，才刚刚开始涨，我认为这种回调的风险并不是很大。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两天哈，基本上呈两极分化，就是要么呢就是30亿左右的这种妖股涨得很好，要么就是千亿市值的像什么中铁建这种涨得很好，中间的这种科技股也好，消费股也好，都涨得不好的，就是很我发现今天跑赢就是涨幅到三个点的股票总共只有300多只，也就是说只有10%的股票涨幅大于了三个点，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股票其实都没怎么赚钱。 嗯， 所以我认为呢，在中秋节也好，其实你都没有大涨，你其实减仓没有必要嘛，对吧？因为就是说还没有轮动到你。那假如说后面两天哈，这个板块出现了轮动，那么你自己持仓的那个股票它出现了大涨，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做减仓的。因为主要是目前的这个点位呢，你不知道到底是一个彻底的反转还是只是一个反弹。 好， 那么如果它只是一个反弹的话，你的股票大涨了，你是需要去减仓的。 嗯， 啊， 现在情绪还没有到全面爆发的阶段啊。 对对对，它肯定它筑底，它都是一个反复的一个震荡筑底嘛，那不可能说一蹴而就，一下到底了我就一下就拉上去了，那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大部分第一次抄底进来，他还是怕万一它再跌破2638，再到2500呢，对吧？所以的话呢，我认为是适当的。如果你的股票大涨了，你适当的可以减仓。 嗯，还有一个反复试探和等待确定性信号的这个时间段。 哎，对的。 谢谢若曦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人力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47264亿元，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体运行平稳。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人社部将认真进行分析测算，抓紧研究提出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再来看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8534， 上一交易日收于 6.8644， 升值110个基点。近期管理层向证券公司下发了新一期的机构监管情况通报，通报要求券商建立健全内部管控机制，加强对公司工作人员公开发表言论行为的管理，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通报还公开了典型案例，某证券公司在今年6月发布的证券研究报告当中，对当时市场股票质押风险及结构特征进行分析，作为专业机构不负责任地使用未经规范信息源确认的数据，罔顾历史数据，任意设定模型参数，得出平仓线下市值规模约为多少亿元的错误分析结论。通报认为上述研究违背了数据基础扎实、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客观的基本研究准则，主观推测出误导性的结论。其所在证券公司对研究报告管理缺少必要的内部控制程序，没有对数据来源及模型参数进行核验。目前相关证监局已经对该证券公司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北京市发改委今天下发通知，将从9月21号至10月7号开展两节期间的市场价格检查巡查，其中9月27号将是全市统一检查日，国有景区变相提高门票，商业区停车收费纠纷 电商、虚构原价等行为都将是此次价格检查的重点对象。除此之外，今年哄抬房租价格也将被重点盯上。根据北京市发改委的通知，今年两级期间的价格检查主要将针对生活必需品、旅游餐饮、住房租赁和房地产领域、交通运输、商业零售五大领域。旅游方面，由于近日国家发改委部署了今年国庆节前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工作，因此今年两节期间，北京也将重点查处国有景区不执行政府规定的价格水平，擅自增设收费项目，通过违规设置园中园门票等形式，变相提高门票价格，捆绑销售，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执行优惠措施，强制代收费用等违法违规行为。除此之外，北京市发改委还要求各区发改委加大对辖区内宾馆、饭店和景区内及周边旅游特产商店、餐馆等游客消费集中的场所的巡查力度，严肃查处虚构原价、虚假打折优惠、低标高结等价格违法行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假钞。大家平日对于百元大钞可能都会习惯的看一下真假，但是对于20元、10元甚至是5元这种小额币种，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在意。最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利用 QQ 群和物流在小作坊里手工制售小额假币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几台打印机、电脑、压纸机、几块模板加上熟练的制假技术，大量的小额假币以假乱真。警方在捣毁该团伙的制假窝点时，被现场密密麻麻铺着的20元假币震惊了。当场查获的假币也只有5元、10元和20元这种小面额。其中20元面额的假币通过用醋浸泡的方式被故意做旧，以混淆视听。小面额假币由于面额小、流通性大，不易被商家察觉，虽然制作工艺不敢恭维，但是在市面上却十分的吃香。这一点正好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小作坊制作，不需要特别精良的技术，通过简单的印制流程就可以伪造出大量的小额假币，且成本低廉。承办的警察官介绍，近年来假币犯罪作案手段不断的翻新，网络制售假币已形成组织化、专业化的态势，且假币面额向小额化发展。犯罪分子认为，制造大面额假币很容易被认出，而小面额假币即使事后被事主认出，因为损失小，他们也不会报警。因此检察官提醒，在消费时不论面额大小，应确认每一张纸币的真伪，如果遇到持有、使用假币的情形，第一时间报警或上缴银行。那我们财富大搜索近期呢，也会邀请银行的专业人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如何来鉴别伪造的人民币。好，我们这一节的资讯就到这里，在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请我们的现场嘉宾一起来聊聊哈未来房价如何分化的这个话题。我们有请来自社科院金融所的王贵虎先生。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那首先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个股票行情啊。 对， 今天我们既然说的是这个房地产啊，所以得重点聊一聊今天这些龙头地产公司的这个走势啊。 对， 今天反正万科也是气势如虹啊，涨了这个5%左右，振幅是在7%左右哈、啊。 对， 非常的强烈。 今天这个龙头的这个地产涨幅还是比较喜人的，你比如说像万科涨了5.09%，像金地集团涨了5.34%，今天就是说这个 房地产企业呢，它受到一些这个利好的传闻，你比如说像这个第一呢，就是这个说是房产税和房价的上涨无关，就是可能这个房产税有可能在推迟，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房贷利息你抵扣个税，就是说。购房者他在这个交个人所得税之前呢，先用收入减去这个购房的利息，然后呢再去扣税。这个也是一个传闻嘛，现在也这个政策也没有落实。但是这些利好政策呢，对这个龙头企业的这个股价呢刺激这是比较明显的。其实实际上从今年以来呢，你看这个万科还金地集团它跌的比较多，但是这两个月走势还是比较坚挺的。我觉得就是几方面的原因嘛。第一呢，就是说，咱们七月份货币出现了一波这个放松，但是放松的力度实际上没有像这个，前两年那么大，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那个力度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走势呢没有形成一种反转，只是一种反弹。 你觉得那个时间点是吻合的吗？因为我们看今年房地产板块啊下跌， 对 幅度啊都是50%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个时间点是几乎就是吻合的。我看因为咱们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在7、8月份，7、8月份出现了一波宽松，但是这个货币政策宽松实际上对房价这个利好是最直接的了。但是它这个宽松的幅度并没有太大，就它的信贷方面还没有放松。如果咱们看现在这个房价啊，像北京上海的说是结构性的，有的还出现了一些下跌。你如果它这个信贷也出现放松了，就有可能会出现反转。也会进而影响到这个股价两方面。 其实我们仔细来看这个房地产公司的股价的话，它和房价呀， 对， 和它手里的这个资金啊、负债呀， 对对对， 包括市场上的资金啊， 对， 这多种因素是息息相关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一波的这个上涨，就是低点之后的上涨， 对， 也有。以万科为例，也有20%左右哈。 对， 你认为更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信贷的这个？ 对，我觉得还是 资金面的宽松。 对，它这个信贷方面，它有一个预期，就是如果咱们经济形势不是特别好的话，有可能货币政策有可能会继续宽松。那继续宽松的话，对于这个房地产啊和银行啊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所以说呢，我看这个，它上半年跌得很厉害，就是因为这个控房价控得非常厉害。但是呢。从这个7、8月份呢，还走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就相对其他板块来说还是比较坚挺的。 对， 主要还是反映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宽松的预期。 但这个和房价不能，等而视之啊。 因为这个房价呢，它有一个滞后期。如果咱们这个货币政策真的就是非常宽松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刺激， 因为我们看到七月底啊，中央的表态呢，有一句叫做“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对， 随后呢，各地啊也都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 是 啊，来调控这个房地产市场。 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边好像有点这个放水的意思，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有很多管的， 对对，它还有管制 啊，管制的这个政策。 实际上，这说明咱们这个房地产市场的环境和这个2015年、2014年还不太一样。2015年呢是全面宽松了。还有像2007年、2008年全面宽松了。今年呢，它只是说是局部的放松，而且信贷方面也没有放松。而且一边是局部的放松，一边的这个管控的政策还是非常严的。 我们看北京这个首套房的利率啊，也是上浮的， 对对对对， 并没有打折。 对对对对，是。它只是说信贷局部的放松，但是其他的管控政策还是比较严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房地产可能房价还是继续平稳的，必须稳定的概率比较大。 我们再说回这个龙头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价哈、 是。 它这个未来这3个月啊，你认为他们的走势会成一个什么样的 态势？我觉得从这个万科啊，还有这个金地集团他们的走势来看，我觉得反弹的概率还继续反弹的概率还是大一些。因为经过我们统计之后呢，我们发现就是最近几年以来一直有这种规律就说这个中秋节还有国庆节之后出现一波反弹行情的概率比较大。而且呢今年呢还情况还比较特殊，就是因为今年是从上半年到现在一直是下跌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会在第四季度会出现一波吃饭行情。就如果就是一年没有吃饭行情的话，我们的基金啊还有这个就很难过了。所以说呢，但是这个高度呢不一定是特别高。但是如果就有一波反弹行情的话，这些超跌的股票比如说像银行啊地产啊，就会应该会有一波像样的反弹的行情。短期之内当然可能会有这个波折，但是中长期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你刚才说的这个吃饭的行情是从历史规律来看，因为今年就只剩这几个月的时间了。 是， 如果要反弹，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啊。 对。 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资本市场嘛，有的时候往往是出其不意的啊。我们不知道外部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等等啊。 是是。 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还是有风险或者说变数的。但是你刚才说的只是你的一个理由吧，就是你认为后期会有反弹，然后呢，这个房地产板块也会有所受益哈。 对， 还有其他的哪些原因？ 其他的原因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其实经济呢，经济上半年呢，还是说是经济增速还是相对来说还没有达到咱们的预期。 嗯。 就是咱们看一些这个民营企业你比如说它这个加追加社保之后呢，它非常难过。然后下半年呢，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利好政策出台。 嗯。 你比如说货币政策继续放松啊，还有一些这个个税减免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呢，就是说很多政策有可能继续出台。如果出台的话呢，对这个房地产啊、银行啊，应该会形成一定的利好支持。 嗯。 这块呢，从政策角度上来说呢，也是有可能会这个会对这个房地产板块继续反弹呢，形成一个支持。还有就是说，确实咱们现在这个股市呢跌的比较多了。就是接近于2638点了，这个其实呢有可能，当然有可能还会再破这个2638也有可能呢就是说在这个附近震荡，但实际上破与不破呢，我觉得这个意义不是很大。这块呢就是在短在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来说，都是应该是一个底部区域了。这块如果它这个再跌呢，其实也没有多大的空间了。 嗯。 没有多大空间，而且这块就是如果跌的太多，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跌的越多，它反弹的肯定会越快。 嗯。 主要就是这些原因吧。 好，刚才你谈到了一个这个政策的这个预期啊。 对。 特别是这两天出台了一个叫做3000多亿的MLF 中期借贷便利啊。 对，中期借贷便利。 有人会分析说，这个会不会和未来的某种程度的降准啊，又加息啊，有一定的关联啊。 对对， 我首先想问一下，因为贵虎呢是研究这个金融领域的啊。 对。 你跟大伙儿通俗的解释一下啊，这个 MLF 是什么，虽然叫中期借贷便利啊，它和这个银行的业绩以及对于资金需求量比较大的这种房地产公司的业绩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它这个 MLF 呢，中期借贷便利，它实际上是这个降准的另外一种形式。 嗯。 就是比如说咱们以前就是有这个降息啊、降准啊，这是一些传统的货币宽松的一种形式。但是从这个从前几年开始，这个咱们央行呢，就是不是就是经常用这个降准降息，它就搞了一些创新。像这个 MLF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定期货币宽松的一种形式。 嗯。 也就是说这个货币呢也是进行这个，就是像咱们李克强总理说的不搞大水漫灌，只搞一些这个局部的灌溉。它就是说针对一些局部的企业呢会有一些这个利好。 嗯。 但是这也是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像咱们2005年的时候当时这个信贷也放松了，其他的贷款都放松了，所以这个整个的房价也出现了快速的反弹。 嗯。 这个 MLF 呢它只是宽松了一部分，但是信贷方面还没有放松。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有人说这个房价就七八月份就要反弹，但实际上呢反而我们发现这个一些城市比如说上海、北京房价还是出现了下跌。 嗯。 所以它这个反弹呢，它这个宽松没有彻底的宽松，是这个意思。 嗯。好，它这个一年期是不是也指的是时间的这个范畴？ 对， 是吧？ 对，就是一年期的。 和这个降准它至少没有宣布下一次的时候就一直按照这个百分比来执行，跟降息是一样的， 是 吧？ 只是一次规模是这样。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说说房地产的一些投资增速，或者是各地的这个土地拍卖的一些情况，他们和未来的房价走势可能会有哪些联系，以及目前各地啊一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呈现出哪些不同的走势啊，有哪些分化，稍后见。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

保持了15.8%的总量的增长， 嗯， 但它流拍率呢，有可能是有一部分它可能就是流拍了，但是它买的都好多都是现在买的，你比如说它有的好多企业买一些这个一二线的城市，我说的它的金额，一二线的，你比如说以前它可能买拍这个三四线可能多，现在呢，因为这个一二线的房价呢可能跌了。然后他就买这个一二线的土地，一二线的土地呢，它的价格肯定要、 哦、 要高。 你的意思是总量？ 对，就总金额， 总金额在增加，但是呢，地块数 对地块数 宗数 减少了， 在降低。 对对对，是那样。因为这个，我们最近也看了很多企业，一些大型的企业啊，你比如像龙湖啊，像碧桂园啊，啊，他们碧桂园可能三四线比较多，但是像龙湖啊、万科啊，他们今年的很多的政策就是偏向一二线城市，因为三四线已经涨得高了，就是房价涨，就是这两年涨得很高了，他们就是现在储备就是以一二线的为主，因为一二线的还在调控，而且一二线呢，从长期来说呢，它这个保值和增值的能力可能更强一些，所以说他们今年买这个一二线的这个土地储备的更多一些 啊、 哦。 好，这是您发现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土地的成交量。 对， 成交量的这个增速也比较高。 是，其实这个房地产投资增速和房价他们之间关系呢，它虽然我觉得它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但是从长期来说肯定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咱们想，如果这个地价就是一直上涨，那这个房价肯定也会随之上涨，因为地价和房价之间它是一个面包和这个面粉之间的关系。 嗯， 你像如果这个面粉的价格就是一直的上涨，那面包呢肯定也是，啊，就是可能短期呢它可能会有波动，就受政策的影响，但长期来说，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还是看好的。 嗯，当然这中间有一些分化啊。 对对对。 这就不能不说到今年这个比较抢眼的三四线城市。 对。 他们的这个房价涨幅。 对， 如果大家在那边有亲戚的话，一打听就能够感觉到， 对 啊、这个上涨还是比较快。当然也分一手房，就新房和二手房啊。 对，你像我今天回河北，我还发现我们像我们县城前几年才2-3千，现在涨到最高7-8千了 啊、 哦，也是这个属于三四线都算不上，都属于5-6线了。他这个就是说，今年有个政策，就是说这个棚改货币化是不是？ 哎，说到这个棚改货币化，你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棚改货币化。 对，其实这个棚改货币化呢，他说的比较专业，实际上比较好理解。 嗯， 他就说，比如说拆一套房子， 拆迁了、 对，拆迁了，然后政府呢直接发钱给拆迁户， 嗯， 拆迁户呢可以拿钱去买房， 对， 啊，就直接把钱给你，你也可以买房，也可以买其他的。 嗯 啊、但是呢，就是像三四线呢，他们现在还是买房比较多。 嗯 啊、就是如果有钱的话，因为咱们中国人对这个买房的需求比较多。 嗯 啊、需求比较大。你比如说你家里如果有男孩子，你要他结婚的话，没房肯定是不能结婚的。 嗯 啊、所以说，就买房的需求比较大。啊、你看像这个，经过2016年以来的一轮大涨呢，你像一线的城市已经。很高了，像北京、上海很高了，而且采取了极严格的这个限购政策。同时呢，这个二线的城市呢也非常高，也是这个调控政策也非常严格。但是三四线呢，对这个购房呢，它这个限制比较少，而且住房的总价相对也比较低。 嗯， 所以说如果人们拿到这些钱了之后呢，你看部分城市呢，就是三四线还有这个购房补贴的这个政策，它第一选择呢肯定是买三四线的房价。这也是推动三四线这个房价上涨的这个重要的原因。 嗯，好，那这个棚改货币化是不是中间有过调整？ 对对对对，实际上它这个政策呢，我觉得还是以这个三四线，就是以三四线，像一二线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一二线这个限购比较严格，而且像北京这块拆迁呢，这几年来也越来越少，它不像这个前几年呢，可能就是，房子满30年的就可以拆迁。但是我们经过调查呢，像今年和去年，这个拆迁的非常非常少。 嗯， 所以这个棚改货币化呢，主要还是说是三四线。 嗯，那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怎么样呢？ 现在呢，我觉得还是在进行之中嘛。然后，这个像一些地域比较相邻的一些三四线城市，他们好像都是在这个同步的大量的推进的。 其实今年啊，这个国开行当时啊， 对， 是被大家关注，就是有一则传闻说这个棚改货币化要暂停啊。后来这个国家开发银行也，表态了啊，说这个还好吧，没有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啊。 是。 那实际情况会不会在这个规模上面有所缩减，有所控制？ 我觉得他这个 还好吧，没有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啊。 对对对，是。 那实际情况会不会在这个规模上面有所缩减，有所控制？ 我觉得他这个这个规模呢，我觉得这个控制呢，应该说这个概率不是很大。 嗯。 因为你想，咱们这个投资就是这个这个棚改货币化呢，属于投资的一种。咱们今年就是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进行一些投资，因为如果经济增速达不到预期的要求的话，咱们一方面要进行这个货币继续宽松，另一方面要加大投资，因为咱们知道这个 GDP 有三驾马车嘛，进出口啊，还有这个 消费 啊， 投资， 对投资呢，前两个可能现在比较疲软，所以说只能是重点拉动投资。 嗯， 那投资呢，就是有几部分，您像这个高铁、铁路啊，就好多行业修的已经差不多了，但这个棚改货币化呢，它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向，而且说咱们这个三四线城市呢，有的都是接近于，你比如说像农村啊这块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呢，还会被重点推进。 嗯，所以就是今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房价的涨幅是强于一二线城市的。 是是是。 另外还有就是二线城市啊，由于今年年初到年中各地掀起的抢人大战， 对对对， 是不是也对于房子的这个需求形成了一定的支撑？ 是，这个抢人大战呢，实际上就是从年初就开始了。你像很多城市，像郑州啊，像西安啊，就是他们这个南京啊这块这个抢人大战政策，给这个人才的补贴是非常高的。 嗯， 而且你像郑州，我们调研呢，如果就是你这个学位比较高啊，你落户郑州的话，他这个买房的话给你补贴10万。然后呢，就是说还给你各种的每个月，比如说还给你几千块钱。 嗯。 像西安那，就是这个力度更大，直接给你落户西安这个户口。 嗯。 然后还给你各种补贴，所以他们对这个二线城市的这抢人呢，其实对这个一线城人才的分流啊，这些会起到一些作用。 那天有一位嘉宾啊，他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刚才你谈到的某二线城市啊做房地产。 对。 他就说他们建好的房子，直接被当地的政府给买走了， 对对对， 这不够用。 对，他有的就是政府买走，就是为了吸引人才过来， 嗯， 然后给人才就是进行配套。 对， 所以说这些这个二线城市其实它这个涨幅还是挺高的。 嗯， 你像今年好像是，这个我看前两天石家庄又涨幅还是不错的。 嗯， 就是八月份，还有就是这个像南京啊，南京是今年以来可能涨幅是， 嗯， 这个房价涨幅是很高的。 所以这些城市的房价和一线城市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啊。 对对。 虽然统计上面，统计学上面呢看不太出来哈，但是呢， 对对对， 如果大家去实际的购买和咨询呢，会发现啊，北京、上海、广州啊这些地方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基本上是出现了一些平稳的走势，甚至是略有下跌的走势。 对对对，是是。 嗯， 这一线城市呢，实际上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还好，深圳因为它这个需求比较大。 嗯。 北京和上海呢，可能就是出现了略微下跌。 嗯。 但是二线城市，就是它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三四线城市呢，就是，量稳价升，就是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嗯。 所以说，这个整个房地产就跟咱们股票市场一样，这个分化是非常严重的。 嗯，是。好，那我们关注这个领域呢，还是希望它能够健康的发展啊，但是也得要考虑企业实际的这个运行情况啊。那贵虎呢也到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去调研，还下面请贵虎来说说他了解的一些情况。 嗯，其实呢，你看像今年上半年呢，咱们这个房地产它有这个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你看内资企业呢和这个外资企业呢，就是说这个，就是相比较来说，咱们内资企业，比如说像万科啊、像金济集团啊、像这个招商地产啊，他们比外资企业是明显收入要高很多的啊，高很多。而且这种这个他俩这个比较来看，这个内资企业是这个稳中求胜的，而且这个这个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就是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这个差距呢可能会在未来呢是越来越加大。第二呢，就是说，就是大多的企业呢是以这个租金为收入为来源，和这个以前呢，这个卖房啊，这个收入还不太一样。 以租金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 对，你看像这个，你看像这个很多企业都加大了长租公寓的这个布局， 嗯， 你比如说像万科啊、龙湖啊，你像这个龙湖呢， 它有个这个长租公寓叫冠玉 啊， 它这个截至六月份呢，已经进入了28个城市，开业呢达到2万多间， 嗯， 而且给企业呢是带来一定的收益。 就是他自己建的房，他不卖，他租啊？ 对对对，进行长租公寓啊，就是他自己建的这些，而且他计划呢，这个到2020年呢，发展呢会规模更大。 嗯 啊，你其实这块呢，就是说，以租金为收益呢，你像万科呢，也是计划进行这个长租公寓， 但是它这个回报率会很低呀。 嗯，对，但它这个营收可能会占一部分。 嗯 啊，因为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你卖房呢，可能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嗯 啊，就是每个城市不太一样。你看我们今年调研就是青岛那块儿， 嗯， 就比如说你有3套房，你如果想卖，想往外卖的话呢，就属于这个有价无市，这是二手房。但是新房不一样，新房你看我们去这个长沙调研，新房呢就属于因为这个长沙市呢出现了这个新房和这个 二手房价格倒挂， 对，价格倒挂， 对， 你买新房呢还要抽签， 要摇号， 对，摇号，你买不到。 我有亲戚在那参与摇号，没摇到。 是，所以这个你看，像长沙呢，它我们去调研的时候，这个新房呢，这个、房价11000左右、 嗯， 但是二手房呢是15000左右。 对， 你要买到新房呢，就相当于是净赚了4000块钱一平方。所以说这个房价呢，其实不太合理，所以这个。 嗯， 你要是买新房的话呢，还得摇号。但你买二手房呢，你这个有价无市，你可能卖不出去。 那这些开发商， 这个、开发商呢，实际上也是 日子怎么样？ 他对这个肯定是不满的，因为他觉得我这个新房肯定要比二手房这个要值钱， 嗯， 或者说最起码是等价因为我这个新房呢，我的有的是这个精装修啊。或者说我使用的时间也比这个， 这大家都能理解。新的同样的地段，同样的这个东西， 对，我使用时间 便宜，比价格是吧？还不如二手的东西。 对对，二手房毕竟是有一个折旧嘛， 嗯， 它这个价格应该要便宜一些， 嗯， 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地方政府可能给一些限价的规定啊，或者说给一些指导建议，说你卖房的时候不能超过这个价格， 嗯， 所以说你只能是出现这种现象， 嗯。 所以大家肯定这个居民肯定对这个也肯定会有所取舍。 我看今年好像成都还是哪排队都排出1-2公里来了。 对对对，新房肯定是这个就是非常抢手的，大家还有摇号啊，这个出圈，这个就是新房买到之后它肯定性价比要高一些。 嗯。 但二手房呢，就是因为价格比较高，就是你比如说你有的，大家还有摇号啊，这个出圈，这个就是新房买到之后它肯定性价比要高一些。 嗯。 但二手房呢，就是因为价格比较高，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值80万，但是你要稍微低挂一些，挂个75万也不一定很快能成交。 嗯。 啊，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嗯。你还去哪些地方调研了？跟我们说说，这些房地产企业的情况。 像这个郑州啊，像这个青岛啊，长沙、西安啊，这个二线城市比较多。 嗯，郑州怎么样？ 郑州也是这种情况。郑州的话，它这个最高的房价已经到达3-4万了。 嗯。 就是在这个龙子湖区那块已经达到3-4万了，但是均价呢，它这个只有10000多。均价只有10000多， 为什么拉低了呢？ 因为它这个郑州这个郊区的面积比较大 啊， 它有的还有6000-7000这样的价格， 嗯， 它均价呢可能就10000多，但是就是最高的可能就是这一些这个别墅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精装修的， 嗯， 一些这个品牌的房地产开发的，可能就达到3-4万了。 嗯， 它现在也是这种情况。你要买新房的话呢，这个往往比这个二手房这个价格还要便宜，但是你可能买不到， 嗯， 就是你得需要这个排队啊。这摇号啊，这样 是不是也能加快一些地产的这个出清的速度啊？ 对，这个也实际上就相当于，因为这个房地产它去杠杆，就是它一些这个存货呢要出清，但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今年的财报，就是一些这个万科啊，像这个金利集团，他们的这个债务可能就是降低了一些， 对， 债率降低一些。 根据中期财报，以恒大为例啊，他们这个负债是降的比较多。截止到6月30号，负债率是81.7%，比去年年底啊减少了4.6个百分点，包括净负债率也是和去年年底相比减少了56.4个百分点啊，这可能大家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啊。 对对对对，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企业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去杠杆？ 对， 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对，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呢，今年呢就是鼓励去杠杆。第一是这个环境是这样，第二呢，确实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在这个经济增速比较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日本的时候，日本这个 十几年前的时候，他们的就这个企业追求的这个目标就变了，从追求这个利润最大化改成这个负债最小化了。 嗯， 实际上咱们这个环境呢，和这个当时的也有点相似。 从利润最大化到 这个 追求负债最小 化 的转变，求稳。 对。就这样的话呢，因为很多呢，就是你比如说经济过热的时候，它会加很多的杠杆，借很多的钱来扩张。 嗯， 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呢，你像美国也是这样，它就是从这个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追求这个扩张，变为负债最小化， 嗯， 然后让这个债务变少，杠杆率变低。 嗯，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非常保守，或者也是一种正常的做法。 从刚才你谈到的房地产企业拿地的这个特征，是不是也能够分析出来？就是你看流拍的量很大。 对对对， 那么但是成交金额又比原来有很大的提高， 对，对， 是不是证明人家都在选好的地方？ 对，它这个实际上出现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嗯， 因为前几年这个一二线城市涨得比较多了，这房地产企业呢，有的觉得这个房价涨得太高了，有可能会调整，所以说它就是结构性的会选择一些三四线的。就有可能会补涨的这些这个地块，但现在呢，这个三四线涨得比较高的话呢，它有可能觉得一二线调整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时候呢，他就会在这个一二线比较低迷的时候，或者说比较平稳的时候，他就去找一些这个一二线的这个地价， 嗯， 就拍一些这个地块。 所以我看到有媒体采访中国海外啊这家房地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哈、啊、严建国，他说。现在不少城市房地产调控继续加码，没有放松，下半年会延续这种从紧态势，根据市场情况，我们的投资节奏有所放缓，这是因势而变，主动的调整，宁可错失一些机会，也不想投错几块地。 对对对，因为其实咱们这个房地产它这个我发现和这个股市上涨的时候这个很类似，就属于现在也属于一些结构性的行情，有时候呢就是你这几年是一二线涨，一二线涨完之后呢，它可能会调整或者说稳定几年，然后三四线呢会跟上。那三四线，我们发现这个三四线涨的时候，这个一二线房价没涨，但是房租在上涨。房租上涨呢，和这个其实和这个前几年就是，2013到2015年是很相似的。它有可能呢，这个房价呢可能几年不涨，但是会出现突然的跳涨。 嗯、 就是突然就是短时间的这段呢之后呢，如果这个货币稍微放松一些，它会有可能出现跳涨。但从长期来看，这个房价呢和这个 M2 的走势啊还是比较类似的。其实这个房地产企业呢，它拿地呢也是摸透了这种规律。因为如果一二线它这几年不涨呢，我在这拿地呢，我可以这个相当于守株待兔吧。然后我可以承受几年呢它不涨。但如果出现跳涨了，那我这一波就可能就赚很多。 嗯。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也来聊一个最难聊的话题，就是咱们都在北京是吧，这未来的房价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左右？ 这个因素其实比较多，第一呢就是比如说像宏观方面，比如说像供求关系供求关系呢就是说一些刚性需求啊，还有一些这个换房的需求啊，他们这个需求和咱们这个房屋的供求的就是供给的关系，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城市建设啊，还有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变化的趋势啊，实际上就是在北京的话，我实际上说我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咱们这个 GDP 一直增速比较高的话你比如说2030年咱们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到时呢这个中国的这个首都北京呢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了。但是咱们北京的房价呢，实际上现在比这个伦敦啊纽约啊还是相对来说偏低的，比这个香港也低很多。那天我看了一个香港最高的这个别墅的房价，平均一平达到了60万一平就是最高的一个别墅，好像是叫就非常有名的一个别墅。但是咱们北京的房价呢相对来说还是相对，当然在国内算是最高的，但是相和这几个大都市来说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我长期来说还是比较看好的，但短期来说呢肯定会有波动。你要从微观上看呢你比如说影响房子的这个价格呢，比如说位置啊，比如说地铁旁边啊，还有一些这个交通比较便利的， 这是买房的一些 对 选购技巧了哈， 对，是非常重要的。还比如说有没有这个 比如说位置啊，比如说地铁旁边啊，嗯、还有一些这个交通比较便利的， 这是买房的一些 对 选购技巧了哈。 对，是非常重要的。还比如说有没有、嗯、这个配套设施啊？ 这是我们楼市好声音节目主要聊的内容了。 是。 好，那其实我们也谈到这个政策对于房价的影响啊，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啊。你看现在的这个对于首套房的贷款利率的上涨，包括公积金啊贷款的这个。也新政啊，也是，能够让某一些可能想要买房或马上要买得起房的人啊，会推迟他的购房节奏和进度。 对， 哎，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说，这段时间会相对平稳一点？ 对。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认为全国楼市呢应该还是平稳的，尤其是这个一线城市，因为从政策上看呢，它并没有放松，反而有这个加码的态势，你比如说像这个公积金新政啊，它实际上让一些这个，可能要买得起的房子的人呢，可能这个时间更推迟了，所以说呢，这个而且这个各城市的这个供应量呢，可能还北京呢，像供应量还会加大，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年呢还会这个北京啊上海这一线城市还会这个平稳。 其实说到这个北京二手房，大家如果看一些报道的话会发现价格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成交时间拉长了，成交的套数是降低了。 对， 上海也是差不多，可能还有一些微降。 对，它这个就是说有价无市，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一套房你比如说300万，你稍微挂个低点也成交也很难。就是我们发现现在这个房价呢，它这个一二线城市，它这个规律呢就和原来变了，它不像这个像2007年之前是一路上涨，它有可能几年平稳，但是呢，你如果三四线城市一直在涨的话呢，而且某一年这个货币政策突然就放松了，那一二线城市有可能会出现跳涨。 所以作为刚需的朋友来说呢，一方面就是你是刚需啊， 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凑够首付的话，你什么时候都不能谈这个。但是如果你一旦凑够了首付， 你还是要尽快买房， 紧密的关注货币政策的这个走向或者是风向，是吧？ 对对对， 是刚需啊。投资我们不说啊，投资的话你有可能深度套牢啊，但也可能你赚了一点钱啊。 是 啊，我们只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房住不炒上面啊，就是怎么才能够让这些刚需人群在最好的时间段买房。但其实这中间也存在一个就是个体和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的问题。 对， 都说我们现在居民的这个杠杆率是比较高的啊，达到了52%了， 对， 这个最新的数据。 对， 什么意思呢？我这个贵虎是专业人士啊，你说说52%的杠杆率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 其实呢，这个居民杠杆率最多的还是说是房贷 买房， 对，买房的，就咱们中国的这个房贷，就是这个老百姓的平均房贷占这个收入的占比肯定是越来越高了。 就是这52是不是可以理解成52块钱撬动了100块钱？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嗯， 就相当于你这个。100块钱收入里面有52块钱是借的钱 啊，是借的，不是本金。 不是本金 啊，那就是用了48块钱撬动了， 对， 100块钱是吧？ 对，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咱们中国的居民杠杆率是越来越高了，说明咱们这个尤其是年轻人，他这个压力肯定越来越大了。 所以你想，大家都想买房， 对， 大家都想借钱买房，但是如果大家都借着很多的钱，都借着很多， 是 说没欠个几百万都不算什么，那你想，万一有点风吹草动， 对，有可能你还不起钱，有可能会出现违约，就像这个2007年这个美国的次贷危机，就这种类似的。 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是国家也好，要控制好啊，这个整个的经济不能乱，咱们居民咱们家庭也要控制好， 对，也要控制好 流动性，是吧？ 你比如说你要有已经有一两套房了，你没必要再去买个再买一两套房，有可能会出现违约的风险。 是，特别是可能我们的收入增长， 对， 没有你的负债增长快的话， 对，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 对，比较严重的问题。 以及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还要面临着养老啊、育儿的这种开支的话，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杠杆率啊。 对，是。 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王贵虎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深入浅出的讲出了很多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正在发生的以及未来要发生的一些变化。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可是你总免不了